135-520-5357。

轻拍你的肩，听我说朋友不要太惆怅，霓虹纵然在笑着，我们的步履有方向，成败不论见过将昔日遗忘，多年以后又再相逢，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，问一声我的朋友，何时再为我吹奏，是否依旧，是否依旧，人生的际遇千百种，但有知心常相中，人缘长久，生命长留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8年红唇族的《浪漫主义》专辑当中的《年少时候谁没有梦》。说到年少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有自己的青春偶像，像我们以前是红孩儿啊、红唇族啊、小虎队啊等等等等，而现在的孩子们呢，可能他们的偶像就是 TFBOYS。 TFBOYS 呢不仅拥有年轻的受众，甚至一些年纪大的妈妈粉呢也非常的喜欢他们。但最近对 TFBOYS 来讲呢，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因为他们的成名作《青春修炼手册》的制作人，也就是版权持有方呢，决定要收回这首歌曲，说不给 TFBOYS 唱了，要把这首歌呢给自己的男团来演唱。所以以后呢，大家真的有可能没有机会在公开的场合再次听到 TFBOYS 来演唱这首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所以这首歌呢虽然不算是太老，但看到它即将老去的样子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再次来欣赏一下这首 TFBOYS 的成名作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这样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，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， 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，我做 事情却只能想象， 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， 这世界的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，跟着我走，

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，在空气内流动，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，在空气内流动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国权的成名作，他198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不装饰你的梦》。这首歌由郑国江作词，蔡国权自己作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3年孟庭苇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专辑当中的歌。这首歌呢是许常德作词，尤鸿明作曲的一首歌，歌名叫做《不下雨就出太阳吧》。 下雨就出太阳吧，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，想得远远的天，不下雨就出太阳吧，盼着你念着你，你疼我别让我牵挂， 是来自孟庭苇的《不下雨就出太阳吧》，来自尤鸿明的作曲。这首歌呢，其实非常的适合孟庭苇，空灵当中呢带着一些淡淡的忧伤。而继续接下来是来自谭咏麟翻唱 Roxette 的《Dangerous》，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叫做《等候》。

次如果离开你，我一定不用力才会瞒过我的心。可是下次不确定，这一次能不能快点回来让我抱紧。 这首歌是来自阿杜的《坚持到底》专辑当中的《下次如果离开你》。恋人之间就是这样，分分合合，甚至相爱相杀。而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一起听到的是来自1995年黄莺莺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由乌玉康作词，郭子作曲，叫做《春光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有默默细落的春光，洒在你痴痴的脸庞，落在那起伏的胸膛，叫你的心慢慢躺。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，你沉浓浓的渴望。 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、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。